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阿曼，我是郑鸿仪，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到了。侯友宜今天再对中央出重手，好，因为啊，伊讲啊，这个台北市的关怀包本来这大包，现在剩一支快筛，好，是因为中央所设计的法传系统太慢。咱今天要给大家看。如果是法传系统规个全国共用，那安尼其他的管区为什么无这个情形？我们今天给大家看看桃园的关怀包，好、哦，还有新北的关怀包是救水救到什么程度？侯友宜今天在派他的发言人出来讲，讲总统是假惺惺挂掉啊喂，好、哦，那耳朵捂住。含目睭都蒙上了，何其严重的指控！他今天又讲，哇，这个快筛阳性等同确诊，终于要实施了，哦，他呼吁了一个月，哦，那么今天陈时中为此特别出来做说明，说为什么那时候不能做，而现在才做。好、哦，那另外是啊、这个今天呢、啊，65岁以上，好、哦，那么这个要送两剂的快筛，这个事情，他今天也说他宣布送两剂快筛，但是中央讲无咧，5月以上就跟你讲啊，哦，这中央送的啊，苏贞昌今天也出来说了，苏贞昌说。开了四次防疫会议，但新北市都有来，仍让你们畅所欲言，哦，那是做不好，一定给你支援。为什么你现在要够有怨言？所以侯友宜这样的动作到底要怎么解读？今天我们继续讨论。另外，国民党今天呢、啊、已经提名了蒋万安选台北市长。那陈时中的防疫，哦。今天这样的成绩，那么接下来他是不是能够顺利的下庄转进选台北市？给他给他满杯的讨论，给他给他。陈建仁对陈时中讲了非常多的称赞。好，桃园的这个国民党的这一个啊、灭火，那么这个啊、邱义胜啊，竟然送礼物给罗志强哎，好。然后再来就是这个今天啊我看啊、吕玉玲啦、哦、罗志强啦等等等邱义胜啦都还没有摆平、哦、这个事情会怎么发展、哦、对选举的这个影响有多大给他给妈妈马贝来讨论、哦、好那么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来宾第一位是民进党的李伟庄瑞雄庄委员 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另外呢是政治学教授范世平范老师， 伟哥好，大家好， 好，资深的媒体人王瑞德， 洪仪好，大家好， 以及啊、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李明贤李议员， 大家好， 另外是资深媒体人陈东豪， 大家好， 好，以及前啊、台中市新闻局的局长卓冠廷， 洪仪哥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冠廷呢现在也在莺歌三峡土城， 树林 啊、要选新北市的市议员哈。好，那么另外待会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董老师也会加入。那么首先我们给大家看齁、哦、新北绿营的新北的议员啊说你那个关怀箱啊送得慢然后又丢罪啊齁、哦、侯友宜说啊中央法定传染通报系统延迟导致关怀箱送到确诊者家中齁、哦这个已经啊、这么久了，所以才调整的啊，要怪中央啊！好、哦，来，我们来看 VCR， 因为第一关先做认证，他才能进。 快筛阳视同确诊扩及全体，26号将正式上路。新北市长侯友宜特地前往筛检站视察，不止筛检之外，还可以看诊后直接领药。但话锋一转，继续炮打中央，速度太慢。 新北是很早做， 准备好了，只待中央早一点做，不用再等。 侯友宜不断强调，新北早喊了三个礼拜，中央才动作，不甩陈时中早就澄清，快筛阳视同确诊全体开放，新制要等到配套清楚再开始，不是想到就做，要有很多准备。侯友宜不止轰中央，还算总统太忙，让英系立委罗志镇听不下去。 新北市政府甚至是侯市长指控，蔡总统对新北市不关心，这样的一个说法是相当不厚道的。很多民进党的立委、民代都会注意到，新北市政府没有向我们提出任何的一个需求跟请求，所以该检讨的不是中央哈，反而是这个新北市啊，我觉得有太多政治的考量。 罗志镇爆料，去年唯一通电话，侯友宜只回应不需要帮忙，竟反过来要求绿民代别对他指指点点。 新闻都看得到，你的回答是要总统约束底下人，我当初就被约束了，我当初就被总统说中央地方要团结防疫， 怕总点的那有关系啦， 市长 有关系啦， 所以总统也有答疑师工会， 只要任何人愿意来帮忙，我都说谢谢。 面对民进党连番攻势，侯友宜嘴上依旧不肯让。 好，那么侯友宜说，我的关怀包之所以丢罪，是因为中央法传系统设计的太烂啊。那我想请教一下冠廷兄，情形是怎么样？ 真实的情形完全不是侯友宜市长他所说的这样。 嗯， 因为如果法传系统有问题，它影响到是全台湾各地的疫情。 嗯， 那现在你看，像高雄一天也七八千例以上。 对， 我回到源头哦，前阵子新北最大的民怨其实是，不要讲法传系统， 嗯， 光是连居隔单都拿不到。 嗯， 那一样的情形，我们去追查到最原始的时间点，其实新北是在一天只有300例的时候就开始塞车了， 嗯， 就不要讲我现在一天2万例嘛， 嗯， 那我们这两天在讨论的很多市民朋友反映的其实是关怀箱， 嗯， 变成关怀包，嗯，啊，好像只差一个字，没有差很多嘛，哦， 对， 我给大家看一下，以前新北市政府本来在疫情5月6号的时候， 嗯， 当时他们送的关怀箱是长什么样子？这个是我特别去跟一个市民朋友住英歌的市民朋友跟他要啊，刚好他说他整箱都没有动，只吃了一个。那个米梯头刀啊， 嗯， 其实新北市一开始的时候准备的是很丰盛，包含说有快筛试剂，然后它有一开始也有5-6根的，啊，哈， 这是新北市， 新北市 哦， 然后呢 快筛试剂一盒啊一剂 一剂，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排骨鸡面， 排骨鸡面 对，啊，然后肉燥面， 肉燥面 啊，阿哥五那个孔雀香酥脆 啊， 然后还有芝麻蛋卷， 啊， 很多了，还有运动饮料，然后还有一些他们的宣导了哈，宣导就是包含说环保局跟你讲说你的垃圾要怎么到垃圾袋， 嗯，啊， 因为新北市需要用收费的垃圾袋嘛， 是 他怕你准备不够， 嗯， 那这个情形在什么时候开始改变哈，嗯？这个情形在5月8号的时候，大家改成关怀包，这是箱嘛哈， 对， 安尼一箱， 嗯， 啊，大家会说像一包有什么嘛哈， 嗯。 刚才洪文哥我讲齁，这刚刚这一个啊，其实它是一剂嘛，对不对， 嗯， 它现在就是改成这样子一个快筛试剂， 对， 然后加我刚刚讲的这一个刚刚我讲的这个， 几张那个 A4 就这样，嘿嘿嘿，它现在就这样一包，然后呢，嗯，给里长邻长啊这样子去分， 嗯哼， 所以大家都说哎呀那个才要这，哎，可是其实疫情在变严重的状况底下， 嗯， 很多县市现在一天也好几千人啊， 对， 那对照最明显的是我刚才讲这个是新北市的莺歌， 嗯哼， 隔一条樱桃路，隔壁的桃园， 对， 今天收到最热腾腾的 哦， 来给大家看现在的状况。第一个是快筛试剂嘛，刚才讲说那里是一支嘛，对不对？ 嗯， 我们看桃园的， 这是桃园 ，桃园的，来，这个是5支 哦，这个我记得， 四支是，哎，欸，我看这几支，这样子是4支。 来，拍摄，来，新北市的，对，新北市的是一支嘛， 对，一支，对， 好，大家看一下，好不？ 对，新北市那个时候是一支嘛，吼，这一支， 一支啊，这在在桃园 啊，桃园的现在的状况是4+1。 哦，五支， 然后呢，一样有肉燥面了哈， 肉燥面 ，然后有饼干， 哦，有饼干 ，OK， 然后呢，有绿茶， 哦，一罐绿茶， 两罐绿茶， 哦， 然后还有八宝粥， 哦，八宝粥 ，对，就蛮丰富的了，啊，听说蛮多市民朋友有反映，桃园的朋友说，其实有点品相有点不太一样， 嗯，现在桃园是 桃园现在这今天的，嗯，这今天收到的， 但是新北市剩下一支赛季 加文宣品。 啊，加文宣， 对，剩一支加文宣品，嗯，这就是现在桃园跟新北的差别嘛。 那为什么桃园的法传系统就不受影响呢？ 没有，这就是大家的问题嘛。我稍微讲一下哦，嗯，我们比完桃园跟新北哦，好，一样的法传系统， 嗯， 如果有问题是全国一致的问题。 嗯哼， 但是我先 我真正的这个不是要去猎物，可是新北市在这一次的防疫确实在一开始串了很多关键的错误。 嗯， 第一个，洪一哥，我要讲，现在不是快筛阳，就是等于阳性确诊这件事情。 嗯， 我们很多人都以为说啊，那就快筛完啊就是阳性，不是，关键是有一关，我要跟医师做线上视讯确认，他判定说我是确诊。 嗯， 这件事情新北市他犯的第一个错误是什么？我们要看这一个表，这是什么？我去调出来，在4月21号，新北市政府跟大家讲说，我们要做一个居家照护关怀中心。 嗯哼。 这要看这里，他总共把12所医院纳进去，七个医疗责任区，12所大型医院纳进去之后，没有任何的诊所纳进去， 基层的没有， 基层没有，基层所没有。他到4月28过了七天之后把它纳进去，所以等于时间点有一个落差。第二个，前阵子他对外讲说，我们现在新北市已经有600多所的基层的诊所已经加入这系统，我们已经可以快筛阳比照阳性确诊。 嗯， 后来被人家发现根本不是，600多所里面，洪一哥，你知道只有300多所。 嗯嗯嗯， 他现在可以视讯跟你看到之后，直接判定你是阳性，这是第一个差异。所以为什么总统需要打给新北市医师的工会？因为他们要确认这个基层医疗能力到底够不够。第二个我要一定要提的是，居隔单到今天此时此刻，很多朋友刚才那个我们在录影前啊，我们旁边的那个 Audio 大哥啊，就跟我讲啊，他说。他其实他到了，他是新北，然后确诊都康复了。 嗯， 新北甚至我没有任何的东西给他。 嗯哼，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 对， 因为居隔单没有收到，然后关怀箱或关怀包也没收到。 对， 这我简单讲，新北市的做法是这样。 嗯， 他把所有收完件之后，分派给各地的29区的卫生所。 嗯， 卫生所同一个公务员或者是这些服务地线的人，他同时要做所有的事情。 嗯哼， 他要开居隔单，他要送关怀箱，他要打疫苗，他要做所有事情。 嗯， 所以。卫生所能量就爆掉了，我就比高雄就好。陈其迈市长怎么做？他做了单一的开单中心，他把社会局、研考会、劳工局、然后卫生局所有人全部捏进来之后，每一个人你专责做哪一项，所以一个人好像中央工厂一样做一件事，效率就很快嘛。你就是负责开单，你就是负责送关怀包。所以高雄现在一天也是7000-8000例以上，可是新北市在300件就塞车。那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讲到现在。已经讲了一两个月了， 对。 可是侯市长他就是不改，就是不改。 嗯， 这就是这一次新北跟其他县市最大的差别。 好，那我想请教一下明贤兄啊，你刚刚有看到桃园的关怀包吗？明贤兄， 哎，是 香， 明贤、啊、对对对，关怀香，哪个鬼香？对对对。如果是法传系统中央设计的不好，那为什么桃园不受影响？ 哎。法传系统主要是在确认有确诊嘛，啊有确诊了较分嘛。其实我感觉简化可以流程，地方就是讲，你若不是确诊了，居隔进行地方分啊啦。 嗯哼， 嘿，我感觉分关怀乡甲法传系统没有绝对的关系啦。 嗯哼， 伊只能双乡北是共同生活圈嘛，我有讨论过啦。 嗯， 啊台北市我分了啊，因为我迄个累积台北市的确诊已经21万人， 嗯、 所以我呢台北市的关怀箱已经到五月中就分了啊。我其实有 delay 也是有啦，我老是有讲有诶迄落确诊啊居隔迄落出来，他收掉啊，因为塞车啦，拢会塞车，因为实在量太大了。啊新北市为虾米会较慢？ 嗯， 主要是量能不足啦。 嗯， 啊因为副市长刘和兰有讲过吧，因为物流一天干来用配迄落用配迄落配给迄落大概有5000份啦。 嗯。 啊！你确诊啦，1万几人的时候，你就不多，你送袂赴啊。 嗯。 所以第一，伊那是双北吼，拢分了就无咧分啊。第二，我感觉袂用讲全部拢怪法传系统，因为你对民众来讲，民众是一个期望值，你若无收到的时候，民众都会民怨都有起来啦。所以我感觉是中央甲地方互相体谅者啦。有民众真系无收到的，那是甲我投诉也较济啊。你不管是新北也有哦，台北市也有，家人也是有啊。所以即摆就是安尼啦。第一个。中央甲地方，即摆拢卖互相怪过来怪过去，我感觉互相批评了。第一个拢，第一个，即摆大家期待是啥？即摆伫个疫情，即摆伫个迄落比第过年时哦，大家是要安定民心啦。 嗯， 你若地方甲地方甲中央互相迄落美过来美过去，大家会更紧张啦。第二个讲关怀包是比个讲，互地方安心，互民众安心俩，不是讲比内底底了偌好啦。 嗯，本朋友吼，伊寄互我。诶，迄个因的关怀箱的内容物，我是来讲，未甲无甲印起来真可惜。哦，他们很丰富呢。哦，迄个你感觉讲无丢嘛，无菜感觉。不，所以显然问题不在法传系统太慢嘛。 对， 哦，来， 跟法传系统拢总无关系啦。 嗯、 你看，我就是要个建宏，你讲话，你制作单位啊。 各管区的全部拢杀出来，甲比一下。上一次吼，伊拢敢那本地拢敢那关怀包呢。你会记顶抓？ 也冇道理呢。比类大家抓拢提较济咧。 一定较济， 一定啊！ 大家可会记咧？顶抓阮迄个房山阿妈嘿啊，啊不 Delta 确诊吼。阮迄房山红岗迄市场卖菜吼，我确诊呐。啊，确诊了，煞无人去卖菜。迄规个钟头拢买无菜。 对。 伊本地是阁有一只发财啊车，啊，伫遐哦，再去人家四界说说去用买，下班你着买着。连迄个嘛确诊了，我甲苏贞昌委员，阮是安怎你敢知？阮总啊，迄关怀包哦，拢放蔬菜。伊买几样啊菜，买安尼哦，阮拢创八百包，伊创一千包，安尼一个去送。那个时候哪会什么关怀箱？那个时候民众要的是什么？ 菜啦！ 你无唔是？以前是讲哦，这安尼就好，就感谢。啊，看有疫苗当主无？你怎都无疫苗嘛？哦，啊，所以你现在这些关怀箱哦，民众一定喜欢比的，讲这有加尊重啦，哈。啊，问题就是讲哦，你即马比输人，你本地是关怀箱，哎，伊啊本地新北去收啥来比哈？全台湾来比，佫袂歹哦。你即马冲啊变爆料，你用没料？他这个新北市政府这样不好啦，你动不动被骂，你都想一个说辞，就要往这个议题里面脱身，就开始讲，嘿，中央跟我无关的，人中央台就是因为法传系统修完，你要上啥跟法传系统什么关的？无你新北市政府你起来我来上，你起来我来上，哎，今麦选议员呢，还是今麦全部议员？ 哦，小姐上啊， 你一个人家跟五千收的，伊跟你上了了啦，为了什么对上不出来的，你自己把它缩水的被骂了，你就讲这个法传系统，那桃园怎么讲？那高雄怎么讲？为什么人家不会有法传系统太慢？然后关怀箱说什么？ 但中嘛无救水呢？ 啊是嘛？啊这莫名其妙，你家己迄种没料，特别找一个源头，讲我在最近上过别人，这个不好啦。他的民调本来是那么高，慢慢掉，从这个关怀箱并关怀包被骂，他处理事情的态度、化解危机的态度，让干妈公无诚信。 好，那个，给大家看。 我延续委员刚才讲，其实各县市一定会比较啦齁。我就为了上节目，我跟我各个县市的很多朋友。 我有米啊，有的还有米啊。 真的，我说比较，台北齁，刚才那个明贤玉有提到，其实这后来也产生困扰，就是网友传到网络上的。这台北5月7号收到了嘛齁。大家看到一根，这一根，好像一开始，因为市民那个时候很想要快筛试剂，对不对？ 对。 然后就收到的时候，哦，我拿到快筛试剂了，结果不是。是那个体温计啊，然后所以其实网络上蛮多人抱怨说， 体温计不错啊， 对，是不错啦啊，但因为台北的政策，台北没有快筛试剂， 有啦有快筛，有两支了， 像这包里面没有， 有两支了，有两支， 所以它像这包可能是失误了，因为网友就是讲说我没有收到快筛是不是正常的啊，就在网络上问啦，你可以洗接来洗啦，在台北真实的情形啊，我要另外分享，其实有监督有差，但是新北比较特别是怎么会越来越小包？你看苗栗齁。这我要讲一下，这是那个曾文学议员那一天质询的，他就是说苗栗怎么是全台湾最可怜的啊？就是你看这苗栗的，就是只一个这牙刷，然后口罩，然后湿纸巾，然后消毒剂跟一瓶饮料，啊，质询完的结果是什么？现在那个徐耀昌县长啊，我们马上来加码，因为其他县市一比下去嘛，所以新北直接把它这么大箱说成只有一个快筛试剂跟一个文宣，只有一个原因嘛，他本来认为的预算跟编列可能不够啦，他就老实跟大家讲就好，你这出去扯中央没意思嘛。 对，黄老师， 其实我们刚才这个冠廷讲一个很大的关键的重点，就是说他把所有的这些相关的居格单是交给各个区的卫生所。 对， 我举个例子啊，板桥区有多少人口？ 55万 。他的卫生所的编制，一个主任，一个护理长，护理师25个人哦，25个人要负责55万。金山区有多少人？金山区只有2万人。金山区的卫生所一样，一个主任，一个护理长，护理师多少人？5个人。所以说板桥基本上是金山的人口的27倍哦。 对。 可是护理师只是板桥的护理师只是金山的5倍而已。所以你如果要按照27倍来算的话，那护理师起码要130个人。 没错。 可是为什么他就25？所以你就变成说，你怎么可以用25个护理师去 handle 55万人的人口？所以你居格单一定是发不完嘛。就刚才冠廷讲的，你是不是应该要从市政府里面，像到这个陈其迈，我从各个局处去支援板桥，让板桥的负担不要这么重。 对， 所以这表示你的资源没有分配清楚，你把它丢到地方的卫生所，他怎么办？ 是， 所以我觉得这是什么？表示你在整个的规划上你没有经验。你以为我把这个市政府的东西全部往下丢就好了？你有没有考虑人家地方承接的程度？所以这就是什么？ 人力要做一个统整， 统整调配嘛。所以我刚才觉得就是说， 你这个今天你这个侯友宜你要推卸责任，你也找一个好一点理由啊。 嗯， 我们今天是说你的关怀包内容太少， 嗯， 跟法传系统有什么关系？两码子事，风马牛不相干啊。嗯，法传系统是我去上传。 台北市他有讲台北市没有关怀包了。 嗯， 台北市没有关怀包不是因为法传系统。 不是 不是。刚刚明显有讲台北市是因为只编十万人的份哦。嗯， 对， 并不是法传系统哦。 对， 算了。 所以侯友宜公，嗯，台北市也没了，台北市没有不是因为法传系统。 对，所以说我觉得他拿这个来比根本就是，嗯，怎么来比呢？都不是没有可比性嘛。 嗯， 两个是互不相干的东西嘛。 对， 那我觉得今天他在甩锅，你也找一点好的理由，你找这个理由， 嗯， 被人家看破手脚。 对， 桃园今天也有10300个确诊哦， 嗯， 你新北是20000亿没有错，是全国第一。 嗯， 可是照理如果照你今天的速度，那桃园应该也有一半的人在 argue 哦，嗯，因为他顶二分之一的确诊者。 对， 可是为什么桃园到现在为止， 他的人口只有他一半呢？ 啊？对啊，如果你今天有一万个人抗议，那今天桃园也起码5000吧， 嗯， 就没有啊，桃园基本上大家都 OK 啊，那凭什么？而且桃园的服务员很广哎， 欸，嗯， 也跟你新北差不多啊，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说。今天他不断的啊，这个打中央只是干嘛转移焦点嘛， 嗯， 让大家啊，哦，我好可怜，我被迫害， 嗯。 然后你看他刚刚在那个议会里面也答不出来，什么东西答不出来啊， 嗯， 所以就表示他现在拿这个方式来转移焦点。 嗯， 我觉得他真的啦，学到了柯文哲的甩锅了。 哦，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再请教东豪，嘉宽哦，基本上被和侯友宜过招啊，爱做尖叫的。好，侯友宜市长今天讲啊。65岁以上的长者打武汉肺炎疫苗，6月底前接种就送2支快筛试剂。为此，他说，不过呢，他说这是中央这个后来啊，人家这个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马上紧急声明说，没有啊，我们早就陆续通知各县市了，包含本周一已经通知新北市了，65岁以上长者、55岁以上原住民。6月底前打疫苗都可以免费得到中央所配发的2剂快筛。好，哦，指挥中心说我们有陆续用电子邮件或电话通知各县市卫生局了。6月底前施打65岁以上还有55岁以上原住民都可以得到2剂快筛。然后呢特别讲，欸，我们在5月23下午2点通知新北市政府。时间甲几点拢爱讲呢？哈，东豪 啊，抢头香啊， 不是抢头香，那让中央上的，那讲你上的， 免讲啊，先别讲，我会再传播啊。 嗯， 就我们讲哈，你在看我直接讲白话文哈，你现在看到的侯友宜其实就是8个数字， 嗯， 2022跟2024啊， 嗯， 所有东西是环绕在2022选举跟2024的选举。 嗯， 你讲这个事情哦。我忍不动，我要插一句话哈。这波 Omicron 的疫情最危险的是65岁以上，也是75岁以上。 嗯， 可是没有人要听陈时中的。 嗯， 你去回忆过去这几个月陈时中的记者会里面，包括那个时候没什么疫情的时候，一直在喊一件事情：65、75岁以上的赶快去打疫苗。 嗯嗯嗯。 你去回去看三月的时候，没人被插。 嗯， 真正没人被插。第三季老人家还怕被叮当的，怕被叮当啦。 嗯嗯。 过完年后，那个整个打疫苗的数字就一直往下降了。 嗯 嗯。侯友宜在这时候做了什么？ 嗯。 包括柯文哲做了什么？郑文灿你都可以检查。这次重灾区在哪里？就是北北基嘛。 嗯。 北北基桃嘛。要塞车大家一起塞车嘛。没有塞新北，然后台北跟桃园不塞的嘛。 嗯嗯嗯。 台北你只要去看哦，台北跟桃园两边的确诊数加起来接近一个 新北，嗯 嗯，有的时候会多一点，有的时候少一点， 对对， 所以要塞车，一个同样一个系统，不会说只塞侯友宜的哈， 嗯， 那个系统每跟南都，哎，好，你是侯友宜的人，我就不传你的， 嗯， 他为什么讲说都是选举的关系？连2支快筛中央出的他也要抢， 嗯， 为什么？早上的新闻一出来之后，你的印象只有侯友宜， 嗯， 对，侯友宜， 对， 为了鼓励老人家， 嗯， 打疫苗， 嗯。 打疫苗还送你2支快筛。 嗯。 等到你下午陈时中在讲记者会的时候，要进去 A 岛来台接。 新闻都叫侯友宜唱去啊。 早上12点以前的版面都是侯友宜的嘛。 哦。 这是第一印象嘛。 哦。 不是只有电视。 嗯。 网络也一样。 嗯。 一定是侯友宜嘛。 嗯。 侯友宜就是你打快打打打打打老人家打不管是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反正就给你2支快筛。 嗯。 2支快筛就至少200块。 对。 那 包括前面在讲的法传的这个事情， 嗯， 包括更前面讲蔡英文没有打电话给他的事情， 嗯， 都是为了选举。为什么是为了选举？因为罗志镇委员有讲说去那个打电话的事情，讲是去年的， 对， 说小英打电话给侯友宜，然后也问他侯友宜有什么需要，侯友宜说啊，就拜托你们的议员不要再、那個、 要指指点点，嗯， 然后他现在不讲话， 嗯， 但是他讲说今年你都没有打电话。那我就要还原这件事情，为什么今年没打电话？ 嗯， 包括新北的国民党议员也有人跳出来讲这件事情。 嗯哼， 那件事情很简单，去年就六月嘛，我们从四月就开始万华嘛、芦洲嘛、一路嘛，大概那有印象就。然后那个时候新北市就是面临到一个问题嘛，因为那时候板桥一直拖出去嘛，然后那时候筛检站觉得不够嘛，小英打电话给侯友宜嘛。问说要有没有什么要帮忙的，真的有问， 嗯， 然后他说他把那个三总跟国军医院调进来协助吧，所以那时候我印象没有，我印象哈，现在凭印象，好像中和那边的筛检站就是国军医院去协助的， 嗯， 啊，这些资源拨，对不起，这些资源拨出去的时候，小英才问侯友宜说，侯市长说，哎，有没有什么要帮忙的， 嗯， 侯友宜才会讲说，哎，拜托你们的议员， 嗯。 你在那个时候你都你的关心是怕议会修理你， 嗯， 然后你今天在讲这些话，讲说小英都不来新北，不来第一线， 嗯， 你蔡英文看了电视他敢怎么样， 嗯， 这个没打点，为什么说是跟选举， 嗯， 在蔡英文跟去年蔡英文跟侯友宜打电话之前，侯友宜那时候很爱打电话， 嗯， 他打电话给谁？他打电话给邱毅人，邱毅人是民进党的， 嗯， 儿童关心协会。 哎、欸，等一下，董好，这个侯友宜在那时候打电话给邱毅人，那时候是什么？ 去年五月，四五月五月。 邱毅人的头衔是什么？ 亚东关系协会啊， 亚东关系协会。 哎，您不对的是塞啊。 好，那为什么他要打给他？等一下我再请教你，好不好？来，我们先休息一下，接广告。今天侯友宜宣布说65岁以上的长者打疫苗，那么到6月底前送两剂的这个快筛。这个事情中央听到以后马上出来说，诶，没了，这我赏诶，什么你赏诶。然后呢，我相信指挥中心一定叫他说赶快去查我们什么时候送过去的，什么时候跟他讲的，5月23下午2点。东西送到了没？东西都送到了。那这个刚刚东，我的意思是说，那是中央送的，你就说这是中央送的，安尼都好啊，那都够功利的功劳，对不？那这个东好，立陶公，那他当时打电话给邱毅人要干嘛？ 就是，好直接讲，他去年哈、疫情刚开始，万华那边刚开始的时候啊，他打电话给邱毅人，他们本来就认识哈，因为、侯友宜。是阿扁提拔的， 嗯哼， 邱毅人是阿扁的国安会那个从副秘书长啊到总统秘书长， 嗯， 这样两个本来就很熟。那他打电话给邱毅人，邱毅人问他说：“阿、啊、你我什么代志？” 嗯， 当然不是原文了、啊。侯友宜就跟老爸讲说，他想要问一些有关于国家安全事务的事情。 嗯哼， 所以邱毅人就回了一句。他现在疫情这样子，你不专心疫情、 嗯、 因为那个时候疫情已经万华那个芦洲狮子会那都已经开始 了，嗯 嗯嗯嗯、啊、因为邱毅人回了这句话，所以后来侯友宜就没有跟邱毅人碰面、 嗯、 可是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最压抑的事情是，去年是2021年，一个新北市市长问什么国家安全的， 对，你是地方首长啊， 他、啊、只有一件事情嘛，就是你要选嘛， 要 选总统嘛？ 哦， 就你如果不想选总统，你怎么会去问国家安全事务？ 嗯嗯嗯， 你当行政院长，你都不用去碰，你都不能碰国家安全事务。 嗯嗯嗯嗯， 国家安全事务、国防外交， 嗯， 是总统的专属， 是 宪法规定。所以老侯那个时候就正在想这件事情。 嗯， 那你现在看到了，其实从讲说蔡英文都没有来新北，连一通电话都没有。 嗯、 到法传系统，到这个陈时中他们的中央疫情防疫中心给两支快筛，鼓励老人家去打疫苗、嗯， 他全部收割啊。 嗯嗯嗯。 他为什么要收割？ 嗯， 就跟他的2022有关。 哦。 就2022对侯友宜讲，2022跟2022。 2022一条可能真可能。 嗯嗯，不是安尼可能。嗯。你想 到？你要选2024。 哎，你说你别算2024进五节，2022也不会再出力。 嗯。 啊，侯友宜这么在想啥？你这么在看民进党？ 嗯。 民进党如果提的人不是很强， 哎， 他可以派代打。 嗯哼 哼哼。就派代打喽。 不容易。 哎，可是如果民进党的对手不行的话， 嗯、 他评估可以的话、嗯，会有代打。 哦， 可是你，可是 他就不选了，你的意思？ 对啊，就直接挑战2024啊。 哦， 可是派代打有一个前提， 嗯， 他必须现在先把所有的印象、所有的票要先拉过来， 嗯哼哼， 不能给民进党有空间。 哦， 所以你要知道，在讲蔡英文不打电话、不关心新北， 嗯，嗯 那个重点其实不是他不 care 蔡英文是不是有打电话或者对新北提供过什么 了、嗯？ 他是要先建立那个印象， 哦、 就好像他去讲法团系统，就好像去抢着抢几个小时去讲两支，给提供两支疫苗，赶快、 嗯哼。 因为他如果民进党真的到时候推不出一个太强的人、 嗯哼哼， 他就可以推代打、 嗯哼。 推代打的时候，他必须要把票、 嗯、 要跨过中间、 嗯。 那你要跨过中间，有一件事情，第一印象哦。 懂啊，对不起，请教一下、哦你今仔日生日啦、啊？ 嗯， 这个冠廷吼、哦、寄我一个蛋糕啊， 哎、欸， 吼、哦，讲伊买的啦，啊，叫我吼、哦、送给你啦， 对、 欸，祝你生日快乐啊！啊，我送去了，你讲哇，你也送来，你送蛋糕给我、哦，对吧？这我买的啊， 不是安尼尔，一个想说家己领头唱，祝你生日快乐，真的是好友谊啊！ 哎、 欸，可恶到极点！ 哎、欸，你想这都是那个概念呢？ 但是只有冠廷会教啊！ 啊， 我不知道啊！ 嗯、 啊、哪怕被拆穿， 哎、 啊，哪怕事后被拆穿， 哎、啊， 也不是全新北的人都知道啊！ 对了，对了， 没有他你， 冠廷后来有知道以后，马上就我在三民路那个什么蛋糕店买的， 你赶快票！对他到时候会跟你讲，你赶快票！刚刚就说，而且主要是什么？第一印象建立以后， 嗯。 你就改不了了啦。 哦，好好好。 所以侯友宜现在的所作所为就两个数字啊， 嗯， 一个叫2022，一个叫2024。 但是没紧啦，我感觉人嘛是爱惊一个道理嘛，吼、哦。来，我们再看这个事情。罗志正伊唔是伊那个讲啊、这个小英打电话给侯友宜，侯友宜说不需要帮忙，然后拜托你们党民进党的民意代表对我不要指指点点， 嗯 啊。哦你猜小英回去有没有跟民意代表讲？ 有， 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罗志正说他真的哈、哦，他说罗志正说去年六月那个电话，后来府里啊有打电话给他，总统府有卡好罗志正，因为他前几天有打电话批评新北市政府的防疫旅馆检疫所不够，然后总统府啊府里委婉说啊不要批评啦，全力支持侯市长啦。他收到交办后，他就传讯息给侯市长，侯市长有回说收到。好、 哦，让我再插一句话，请大家记住，侯友宜打电话找邱毅人是在这通电话之前，他那个时候在想的是总统。 哦，好好，了解。 他那个时候在疫情的时候有放那么大的心思吗？ 有。好，然后呢，他都打开看，嘿，跟那张志豪、李义辉有个咨询，有无？张志豪讲。哎、欸，民进有甲交代呢，叫我卖甲你卖呢，我有看要送呢，你有看无？有看到张志豪，所以小英打电话给侯友宜之后，侯友宜叫他说你的民意代表不要对我指指点点。小英回去有没有交代？ 有啦 ，所以张志豪也被交代了嘛，罗志正自己也交代了嘛。结果啊，今仔日哈，今仔日这个啊、新北市的这个发言人叫。张韶斌今天开记者会反击，说侯友宜只跟总统通过电话请教，罗志正委员引述的内容是总统说的吗？好、哦，希望罗委员弄清楚，居家啊，无罗志正是要去监听了，无总统讲，无是要监听哦。希望罗志正委员弄清楚，居家照护早在一个多月，基层诊所都全数投入了。总统到了上礼拜四才打来，拜托，这是真关心还是假惺惺？这不是挂电话费，上面代是挂电话费。张韶斌批， 原来不只是把耳朵捂住，现在连眼睛也蒙上了。新北感到相当遗憾，要死我！这讲这是足严重的代志呢。讲小英连耳朵捂住了，眼睛也蒙上了。那个那个瑞德那款， 侯友宜跟他的团队最可恶的地方就在于，那么今天一大早，你去讲什么啊？六十五岁以上哦，新北市政府要提供两剂。市政府哦，市府要提供两剂哦。那么你那是这个两剂有无哈？是你自己决定的，你自己新北市政府买啊，自己买上的，我无意见哦。问题不是安尼，问题是早在上个礼拜5月22号的时阵，那么中央就已经决定要65岁以上呢，在这个从现在开始一直到6月底才买上啊，鼓励大家打疫苗送两剂。你说的两剂，请问是不是这两剂？今嘛你去挂电话买。下早开记者会，大家一听你讲，哇，这侯友宜的德政啊，唔知个叫是讲啊，中央是跟进新北市的，你知道吗？就搞了半天，人家早就一个礼拜前，而且已经这样做了，还希望你们先不要讲哦。然后呢，结果呢，还赶快把东西弄好了以后，侯林结果林竟然做这款代志的地方，现在代志东窗事发，你们说要配四剂，好，很好。这四剂如果另外那两剂，除了东窗事发，为什么没有人讲的话，就全世界都以为是新北市干的好事啊，新北市做。好事啊，你知道不？ 然后就讲说中央超新北， 现在对，中央又因为新北超前部署，所以中央跟进，变成这个样子嘛。这四剂，请问另外两剂是你新北市自己出钱的，我也没有意见呐。你要说清楚，另外那两剂你怎么来的？总共四剂，你现在说要给四剂，另外那两剂是你新北市政府之前就买的吗？因为他不是说之前3月的时候59块一剂买了200-300万剂吗？后来说只给了几十万剂，以后中央就征掉了嘛。 对， 那是哪来的嘛？因为很简单，因为现在。侯友宜曾经在5月2号怎么讲？他说有关于这个所谓的快筛实名制，以新北市那市民来这样算的话，400万人的一半啊，200万啊，总共要892间药局要29天才买得到。各位，这个东西快筛，你基本上可以小区随便买，不要说一个人一剂哦，多开了还是一个人一剂。上个礼拜开始全部都滞销一大堆，现在你一口气哦把它全买了，也没人理你。一开始小区还说，我你几丁发票怕几丁啦，你知道吗？开票工，我给你别处理嘛。昨天的都卖不出去，今天50剂又来了，都仓库弄了一大堆嘛。 对， 上个礼拜开始快筛实名制不让摆渡呀。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全家四口才去领这个所谓快筛实名制嘛。谁说29天才领得到？另外。我就一直不懂，侯友宜当过警政署长，当过刑事警察局长，也当过桃园县警察局长。我问你啊，你的县市、你的辖区里面发生歹事，发生多歹事了？你进前的怎样是讲多的发生？你变安怎？你这边人手不够，你要调别人请求支援嘛？支援前线啊，别的单位调来了嘛？我唔知道你新北市写的从比谁棒？你新北市的防疫无懈可击吗？请问一下，4月17号，全国第一件2岁的小孩子。在家里发烧，还记得吗？爸爸妈妈求助无门，打电话给你新北市的卫生所，没有人接电话，打电话给119，打电话给1992，打电话给一大堆，拖延的时间，最后送去几天后，小朋友终于因为这样子而死亡啊！如果他及时送医就没有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后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至少凸显一个问题，他那天跟隔天晚上去哪里？去看卫生所，哎呦，卫生局的人哦，啊，他很辛苦啊，接电话接到哭啊，接到晚上干什么？线路不够，你怎么没有超前部署？你给他出几个水龙点点的供中央。如果今天只有120线的话，你应该把它破空到50线、100线，给有其他单位的人来接。这点头有他的困难吗？我不懂你在做什么，我不懂你在搞什么。为什么我只懂一件事，你都在炮打中央。你一直打中央，你新北市做什么？我在这里哦，从现在开始恳求新北市长侯友宜市长哦，你明天就管了要，麻烦你为今天开始。其他跟防疫没有关系的行程全部取消，麻烦你全部都放在防疫上面。新北市到现在没有办法把全国第一名防疫压下去。你其他行程都可以不要跑，没有任何的行程比这个等于说防疫重要。另外 有啦，我的那个炉边液化还是 炉边液化还是要录嘛，对不对？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做一个总结啦，你知道他超前部署很厉害，新北市政府超前部署真的是全国第一，非常厉害。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说啊，当3月31号台湾本土才87例的时候，侯友宜在那天就跳出来讲说全部要打第四剂，你知道吗？事实上出几滴水，我问各位嘛，你做的无限可及了吗？你做的全部都好了吗？你在埋怨 总统说没有打电话给你，说去年到现在打一通了、啊。嗯，哎、欸，我请教这里哈，每个礼拜四的行政院院会，你侯友宜有没有都参加？嗯行政院会所有的直辖市的市长都应该要参加，表达相关的意愿，表达你需要什么，表达你要跟他沟通什么。你有没有每个礼拜都参加行政院的院会嘛？更不要讲苏贞昌讲的那四个全国大型的县市首长会议嘛？ 是，我感觉咱拢有好有一怪，那类似咱头前咧讨论柯文哲感官呢，今天规家拢聚焦里头呢，蔡英文没有打电话给我，今天我咧开中执会吼，啊，都要行去未？蔡宜在里啊？啊，讲讲，诶、欸，总统有没有打电话给侯友宜？蔡英文总统都不太到，伊拢为了行过，离了有较远。但我有一个感慨，就是安那，你敢知？他炮打中央，为什么他要炮打中央？他当然有他的理由啊，我无成本的啊，而且你看呢、啊，媒体全部都是聚焦啊。然后他难道他只是为了炮打中央吗？当然不是，只为了炮打中央，民调可以拉上来了。你看台北市柯文哲，已经把安那。柯文哲在新北了，那北边两家都重灾区、可是他看到柯文哲的防疫，他就想奇怪，也是那些人家叫叫叫了，是那柯文哲的民调落不下来又跳起来、他看到就是哦，原来又怕蔡英文啊，又跟搅民进党啊、不然你把他想想看，你说三月份他说要打第四剂的时候，大家干嘛呢？你傻的黑白说，现在疫情那几年到四月二十四月份的时候，侯友宜帮他供，你看我四月份就跟你讲了、只要全面只要快筛，如果是阳的话，就是说你个动作，那就是动作是确诊啊。啊，如果照他的方式的话，都要传播被等来一个，一概拢抓到用到了。你把它回想一下，四月中四月二十几号，那疫情是这一个月暴冲上来哦。如果在四月份的时候是几千人，但是如果说全面啊，你快筛只要拿阳性的拢都是确诊，那安尼话。现在一天是多少呢、所以傻在黑白比它的原因其实就很简单啦、民调就给我弄上来了、我的关怀箱已经缩水了，本地大家干嘛？本地咱大家看到新北那个关怀箱干嘛？伊大碗搁加满钱、是不也干嘛讲啊它缩水用掉了伊该讲哦划船系统了，结果你把那个整个桃园拿出来干嘛哦哎阿米龙别划船系统、哇通气现在个这大修、高雄市的我把它看一看，高雄市嘛真大修啊、所以我反而会觉得说如果没有要选举齁、侯友宜就不会去出来讲这一些啦、所以他炮打中央就只有一个东西，为了救民调，他为什么要救民调？你把他想一想哦，很有可能他这一次新北的市长他就不连任，他就要职工一年多以后的总统喽。 来，万老师， 我是真的觉得啦，就是说他今天这个张韶斌说啊，蔡英文的耳朵被蒙住了，眼睛也蒙住了，这跟防疫有什么关系？这完全是政治语言，这跟防疫无关。 对， 我觉得昨天黄珊珊去那个北荣跟蔡英文在一起，他也提出他的诉求，我觉得很好啊。你有什么问题你当面讲嘛。 对。 然后你提出你的具体三点嘛。那蔡英文也回应了嘛。而且互动很好啊。蔡英文还说啊，他说柯文哲看被拘格看起来没有以前那么潇洒。讲得很幽默啊。啊，大家就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方式嘛。可见台北市不是不能跟中央沟通，是你柯文哲因为你有政治的算计。黄珊珊他就是用一个行政官僚的方式在互动嘛。那我觉得那是个好的方法。那今天如果你都是往政治去想，哦，所以我就觉得那就是一切就是歪楼了。他今天说，哎呀，他说你看哦，那个现在我们不是要快筛视同确诊？他说啊，我五月一号就讲出来了。你现在中央，我讲了一个月，你们现在才做。我也可以讲啊。我说我们是不是现在把五级防疫降到四级？今天开始降成四级。我也在这边呼吁，而且我认为下个月可能就会。到时候如果下个月降成四级，那是听我的。我也可以这样做预估啊。所以这谁不能讲？你说啊，这个快筛视同确诊，这是迟早的事情。 对， 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问题要先解决，法律的问题，确还有就是医学伦理的问题。今天那个记者会都有讲，不是说啊，我说快筛就是确诊，就快筛阳性就确诊，这个在你这个地方政府可以这样讲，我中央政府要全盘考虑啊。而且我们现在。不是 这个陈志忠今天 有解释，而且我们现在 跟大家， 而且我们也不是说快筛阳性就确诊，而是你要经过医生的 范老师 确诊之后， 你要事后你甲看，这个小英靠伊甲讲，您侯友宜讲，你们民进党的民意代表对我不要指指点点，你回去跟那些民代讲， 这个是应该跟总统讲的那个话吗？ 对，而且小英是真的有指示呢，所以张志豪才说。 我有收到指示，那个谁罗志正也说他有收到指示，意思小英对你不错呢。小英没有捂住耳朵啊，说我没有听进去啊。 对啊， 他回去有转达 啊，他们也真的执行呢。 而且他不是只转达给罗志正哦，他是连你们的市议员张世豪，他都告诉张世豪哦。 对， 所以那个层级已经到了市议员的层级嘛。第二个， 对他，我的意思说，他对他蛮厚道的 啊。人家对你很客气， 但是我觉得侯友宜，你怎么可以？我说实在，你不应该有这种要求啦。嗯，你是市长，你本来就应该被监督啊。嗯，这好像两个老大哈、说，你叫你的小弟哈， 对， 要注意一下，看我怎么。嗯。怎么可能会有这种要求？嗯，我觉得很奇怪，而且我认为他有这个要求，表示他并没有把他们两，他跟蔡英文的关系应该是并没有那么疏离。嗯，他怎么会提出这种要求嘛？嗯，一般人如果说是没有关系那么好的人，基本上不会提，因为这个有点过分了、啊。嗯，怎么会说你叫你的市议员 立委？可见吼、那个严厉的质询对他吼、会痛、啊。 对， 他才要讲，因为 他在议会里面回答的很不好嘛，所以他怕别人质询他嘛。 对， 那我觉得。你做这个要求是过分的，但是小英，我觉得也接受了。嗯，再来就是说，他敢这样讲、表示他们的关系没有那么生分。嗯，那既然你们关系没有那么疏离，你为什么不能打个电话或跟小英沟通一下？你连这个都敢要求跟小英讲这个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说侯友宜这个分际拿捏有问题。 今天哦，他们收金枪啊，嘛冻未掉呢。哼，行政院长苏贞昌啊，很无奈哦，直言。开过四次防疫会议啊，每一次都让首长畅所欲言啊，强调只要地方需要一定支援到底啊，但是侯友宜依旧对中央很有怨言。好、哦，好啦，不过啊，透过新闻我才知道说，侯友宜的高龄90岁的妈妈在5月23号过世、哦、那这边啊也特别跟啊侯市长致意、哦，那希望你能够啊节哀顺变。不过呢啊，因为你对政策也很坚持，所以等一下我们也针对政策来讨论。那我们先休息，进广告。好，那今天啊，因为这个明天正式要这个快筛阳性就视同确诊正式上路。那侯市长今天也特别讲。新北市率先在5月1号就提出啊快筛阳性视同确诊啊，反映了大概一个月后总算要全面实施了，总算要啊，不听外威啊。侯友宜说这个五大首倡有些卡在中央主管机关，他尊重，但如果能够从5月1号后的三五天就先启动快筛阳性视同确诊，当中啊就能减少很多人从轻症变重症，从重症甚至导致死亡，简化流程是让他们及时得到诊断最重要的方法。哦，无听外围给死啊侪人。哦，针对这个事情，陈时中特别做详细的说明。陈时中说啊，为什么不早一点实施？最关键的原因在于全国的社区筛检站快筛跟 PCR 阳性一致率需要达到八成跟九成以上，而且伪阳性要低、哦、他特别提到包括新北市在内多次提出要尽快上路快筛阳性措施，但从学理来讲，阳性预测率越高，伪阳性的可能性就越低，新北市远较其他县市阳性率高，如果只让新北市跟台北市先上路，那恐怕让各地涌入民众来做筛检，那这会冲击双北的医疗量能。那明天要上路的这个措施，因为目前全国各社区筛检站的快筛经过 PCR 的阳性率已经达到八成到九成了，伪阳性几率低了，所以决定明天上路。好啊、这个啊、它的阳性率一致要到快筛的阳性跟 PCR 哈、哦，它的一致率必须到八成到九成。那台北市是93，新北市97，桃园是80，台中是95，台南是90.8，高雄市是86%哈、哦。那我想请教一下瑞德，安尼侯市长伊敢听有哈？ 我干嘛一听不？哦，以下面为龙公打的超紧啊。那么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3月31号本土的案例呢，大概单日创下87例。光猛力在87例的时候，应不应该做疫调？光猛打开的喝啊，应不应该做疫调？当然应该做疫调。为什么？因为做疫调了以后才知道他接触过谁，然后呢他是怎么来的，然后让这个87例不会扩展成870例、8700例、8000000例嘛。当时因地制宜，因为当时的情况是87例，所以你一定要做疫调。但是当你整个情况8700例、8700例的时候，我问你，我们现在还在实名制还要做疫调吗？没有。为什么？因为你整个确诊的人数变得很多了，你知道吗？所以你再做疫调没有实质的意义，浪费人力。那么很多事情不是你嘴功的掏钱按点后啊，就像那个投药一样哦。为什么呢？我记得柯文哲也曾经第一时间哦，我强调的第一时间，你麦克阿公也去修正版，你知道吗？第一时间他讲的就是快筛即确诊就可以投药啊，对不对？他讲的是这样嘛。第一时间那个早上他讲的，他在木栅的时候呢，去巡视木栅的那个地方，他讲的是这样。到下午冰靠冰又多了一个说啊，医生考医生要经过什么医生诊，那是第二次的讲的时候啊、跟各位讲解释很简单的道理，你要看他的确诊人数是多还是少。另外为了这个所谓快筛试剂，刚刚高雄市政府传来最新。那么高雄市长陈其迈宣布让鬼车一开戏，幼儿园国小由校方发放两支快筛，两岁以上未读幼儿园的学龄前儿童跟65岁以上的长辈啊，原住民啊，大概还有涉及原乡的原住民，也是免费两支这个快筛。我想很简单，为什么也是按你走，因为一少的超前部署啊。然后紧接而来他还可以，他还市议会也让那个市政府编的8亿多的预算也给他通过嘛。所以我现在呼吁各县市政府不要一天到晚在这呼吁说什么要中央什么提供啊5G 啦、4G 啦、3G， 不用嘛。您各县市政府根本急，您各县市政府好就是急嘛、你们那时候不是说疫苗不够的时候还自己编台北市编了28亿不是吗？你们这个时候现在快筛剂已经多到没有人要去买。所以趁这个时候你们赶快去买嘛，赶快去送嘛，跟高雄市政府一样赶快去送嘛。还有就是那么好，现在快筛及阳性对吧齁，快筛及阳性汪猛离很多的确诊人数可能会暴增哦。暴增了以后请问你们都做好准备了没有？新北市政府做好准备因应这个全部即将而来的这些可能会超过更多人数的这些确诊者，你们因应好如何因应了吗？ 是冠廷哥补充。 冠廷哥，我赞成瑞德哥刚才讲的，因为我们都是新北市民。其实新北市现在的状况，他侯友宜市长洋洋得意说：“哦，快筛阳就等于确诊这件事情。”哦，是他先讲，他很开心嘛。 讲一个月。 可是真实的情形是，现在新北市的疫情确实也只能快筛阳变阳性了。为什么会这样讲？基层医疗人员都知道，侯友宜市长不可能不知道，他的卫生局长陈润秋不可能不知道。因为你新北市在3、4月的时候，当时刚各个县市都还在忙，你要做疫调、要做框列、要做居家隔离的时候，他在内部的政策就把它转移到。他要做居家照护，他要等中央赶快做快筛阳等于确诊，所以前面的疫调居隔跟框列，老实讲他就某种程度的放掉很大部分的力气，导致的结果是什么？我要分享一个我是很难过的例子。今年4月46的时候，4月16其实当时疫情大家还没有想到会爆发成今天这个样子，都要开西北里阿克，那时候新北当天是583例，晚上9点多我的办公室接到电话，有一个住在三峡的一个弱势的家庭，他在家里面已经确诊好几天，然后一家六口，四口还六口我忘了，反正四口我六全部就确诊，而且全部都阳性。那他家是弱势，说真的他家有一点数位落差，就是他们家也不太会用 Uber Eats 或者是 Foodpanda 这种，已经就是食物也有点状况，然后重点是没有药。然后反映给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就是已经有接上电话哦，一开始打不进去，打了好几通，最后终于打进去。新北的某医院是新北市政府叫他去找那个医院，打电话过去，那个医院还没接到他确诊资料，就因为这个原因他拿不到药。简单的咳嗽药发烧药都拿不到。4月16我要讲这个事情，为什么那天晚上我们就送药去他家，然后血氧机什么，然后把他安抚好，我脸书贴这件事情提醒侯友宜市长跟团队。洪一哥，你知道隔天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怎么对我吗？ 哎，怎么对你？ 我这件事情是提醒他，对不对？ 对， 我也没有谩骂，我就讲这事你要注意。他们录个影片给说媒体，说卓安廷你不要不懂装懂。我跟你讲，我今天就算不是一个要选举的人了，我是一个市民呐、啊。你的卫生局可以用这种态度对一个市民？我去帮你解决这个问题耶。 好，来，那另外呢，国民党啊，今天啊，这个通过了 提名许淑华选南投市长，那么蒋万安选台北市长，谢国梁选基隆市长，那陈时中有没有可能选台北市长呢？等一下我们讨论。来，我们来看一下， 蒋万安同志参选台北市市长，谢国梁同志参选基隆市市长，许淑华同志参选南投县县长，请问各位常委有没有意见？ 国民党中常委全体鼓掌通过，这三人可说是蓝营目前最无意义的人选。 张善政院长担任桃园市市长，由侯友宜担任新北市市长，台北市由蒋万安市长，隔壁的基隆由谢国梁市长，让我们展现出国民党是最负责任的政党。 台北的人口不断外流，市民的收入持续减少，此刻是我们对于台北的未来做出重大决定的时候。 获得提名，蒋万安马上怒轰台北市施政停滞不前，对准目前最威胁他的柯市府团队，蒋万安成为北北基桃领头羊角色，誓言蓝天再现， 一定让台北市蓝天再现，好不好？共同赢回首都，好不好？ 朱立伦访美前夕拍板台北市长提名，但是蒋万安先前一度想请北市前议长吴地珠帮忙整合蓝营，却碰了软钉子，现在好不容易说服他出任选战顾问。 议长是要帮啊，刚开始的时候他是说我在后面帮忙，但是不要把我提到台面上来，蒋万安在最重要的时候他会站到台面上来。 老议长的态度暧昧成了蒋万安的隐忧，但是现在蓝营要打团体战，北北基桃是关键指标， 提升基隆的就业率，我们在未来会让基隆成为北台湾最新最重要的就业基地。 我们林真县长所打出的口号是观光首都，延续下来的我会是一个低碳城市的进行。 国民党近日风雨不断，桃园提名还在乱，与美关系也停滞不前，朱立伦只能赶紧重新整队。 好，那么这个是蒋万安，那蒋万安选台北市长，那这个陈时中大家都很关心。那么今天我们的本土病例是89352例啊，死亡个案是76位。因为为什么要讲这个？讲这个的意思就是说，到底陈时中疫情他能不能到一个段落之后转战台北市？那么这个是轻症跟无症状，现在还是 99.77。中症啊，现在占 0.17%， 重症占 0.06%、哦、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张委员，你看陈时中我拿去算吗？ 你若叫我要啦，我要就是他啊， 就是他啊， 我要就是他、哦、因为你现在比如说你说现在现在人数假如说高原期、哦 啊、 你说差不多过春哪个高原期之后就现在差不多双北就是这样的人数、就到中南部那看要怎么过好啊，慢慢疫情的下来一直降低一直降低、我想大家看这波的一个疫情较近齁指标啦，应该是看后个月嘛。那么大家讲咱的边境管制的部分是不是去做甲外国同款拢去做一个开放。那甲台湾的边境管制那甲到时搁做开放了、民众迄阵来搁较安心嘛，讲哦咱那甲别人拢同款啦。那个时候大家会认为说哦轻症然后该打疫苗覆盖率也都这么高了。这时候你讲打红龙没敢救陈时中也没道理啦。防疫现在指挥官就是陈时中。啊陈时中你讲一基本啊那起被他去算光基本都起来算啊。他内心想的全部都是防疫，但是他所做的事情是逐刊整个台北市民来做一个检验的提供。有袂歹呢，咱这牵扯到生命的问题，伊毋是干呐甲顾台北市尔呢，伊甲顾规个台湾呢。哎、这人有能力哦，规只看会出讲，这人做咧台北市长一定是赞的。站在政党的立场，就是觉得说，你要把这个人提名他当候选人，是市民，尤其台北市民，他到底会不会信赖他？他到底有没有能力？我相信全国的站在民进党立场，我们认为他是超级强棒，外界其实也认为陈时中是超级强棒。国民党也把他列为第一号的一个这个台北市长的一个人选呐、那所以讲，就是讲其他的台北市民也讲，我对伊也信任不够多。民调会起起伏伏，那是当然。站在民进党的立场，那头前我咧讲话时，我拢感觉讲，民进党会当来选台北市的后林佳龙、后向，拢总有足侪人、你现在叫我来猜的话，我会觉得说，应该时机也差不多。他再把这个防疫把它控制好的话，到时候。 我感觉嘛不一定爱个伊继续做指挥官呐、啊。那、哦、你讲，那阿伯你要建议上做指挥官，那讲闹跑，讲套闹跑，我不要找一家更加大咖来，讲承建人来做指挥官，但感觉哦，这看嘛这大咖，啊那也塞也塞，啊这一个人适合一个政党里面，你不可能说都其他人各安其位，以后这些政务官他都没有机会到各个县市里面去展开他的政治上的一个历练来参算，这嘛不得力啊。所以我反而觉得今天蒋万安提名了。基隆市他们也提名了、南投的他们也提名了，你说有没有亮点，全部在我们的预期里面、你说强不强，我也认为他们很强、但是在台北市里面哦，跟近来跟看在招选举的人想不舞台啦、黄珊珊他有在招选举，黄珊珊大家也在防疫，我看他的民调是从慢慢的咻咻咻咻咻一里起来、也算不错哦，黄珊珊不要小看他哦、国民党为什么会怕的原因就是说啊，都嘛恁的舞台，啊无蒋万安的舞台啊，因为基本上疫情期间，所以你看呐、站在候选人的立场，政党的考量是说，反而是专心在选举，然后呢不需要防疫的人，他是施展不开的。那觉得说你都要专心于这个防疫，你就不能跑去选举的人，是政党之间的看法是说，那个才是最大的一个舞台啊。所以我反而会认为，以现在民调来看的话，三强。跑不掉了啦！你要讲什么的啊？这要叫国民党要去叫那个这个民众党，叫你讲动这细眼的叫人卖蒜，那不可能的。民众党为了生存，黄珊珊我看他势必会去参选的。你说这两天又有人开始在讲说哦，那个绿白河啊，绿白河就没有机会了，为什么？大家惊到啊！哈、哦，不合作。 绿白河中国是无下来都免讨论。 哎、啊，那不可能啊！那不可能的事情了。而且政党的价值理念也真的是差距太大。虽然惊，虽然改喽，所以我就觉得啦，好戏应该是从下个月边境开放以，如果真的开放以后哈，北回来登记啊，时间也就差不多啦。所以我反而会觉得，你俩今晚给我又零算了。我简单又陈时中。 后前副总统陈建仁今天也接受 Yahoo TV 网络节目的访问，谈到陈时中的防疫表现，陈建仁说陈时中当然是很好的指挥官，外国记者都觉得他有公信力，这是很不简单的领导人物才有的领导风格。陈建仁说，要看防疫表现好不好，要听外国媒体怎么问问题。好，陈建仁说，最近很多国外媒体访问他，问问题的时候是问台湾防疫为什么可以做这么好，台湾的疫情指挥中心为什么可以得到这么高的公信力。陈建仁认为，从这个角度来看，陈时中他当然是很好的指挥官，外国记者都觉得他有公信力。至于在野党的炮轰，陈建仁说，自由民主国家一定会有反对党意见，但相信人民的智慧，搞不好比政治人物还要高，会做出很好的判断。陈建仁说，他并不知道陈时中个人对选举的想法，但是从卫生署长跟以前的表现来看，陈时中很会沟通，很会协调，很有判断力，很有决断力，不论是以前牙医师工会学者还是部长都做得很好，这样的人才适合任何新行政职务，如果他愿意出来的话。我想请教一下明玄兄，你是国民党的议员，你怎么看，是不是陈时中？ 民进党来派陈时中派台北市，他应该是民进党目前相关的啦。因两个部分嘛，一个信赖度跟喜爱度，当然防疫成绩也能检验啦。咱们应该珍贵干嘛？新台湾民意基金会应该由于农海里有做的民调。陈时中确实小可有落落啊，可以甲快筛进行咧排队有影响着，还是有啦。啊，毋过即马快筛买会着啊，所以快筛迄个排队派快筛之乱迄个过去。啊，拄啊，庄委员讲的重点嘛，就是讲当时要开放啦。你若讲七月啊、八月开始开放，啊，民众啊开始会用出国啊，啊，拢赶快来时，啊，就讲你毋讲迄阵啊，大家讲其他啊，终于危机过去啊，迄阵有一个。我咪讲庆祝行情啦，庆祝行情歹听， 我无咧讲， 股票有庆祝行情， 就是有一个讲，迄个就是讲，大家会 有期待行情、 期待之感的时哦，迄、个是咪讲对陈时中都有加分起来，所以不管怎，陈时中以民调起起伏伏，啊，唔过伊拢对民众来讲拢是上强的，第二，民众基本话你台北市拢四成嘛，上少嘛。啊，你若四成起嚟，你讲哦，陈时中可能可以加几趴起嚟，四成加四成五。 这个三峡都来讲，黄珊珊的民调是遇小不易嘛，伊即马要低于两成，甚至一成五亿哈，无啥可能嘛。所以即马对国民党来讲，原本的是啦一对一，民进党害怕。啊，即马那三峡都，民进党四成就徛喺底下，啊，所以阮当然也是害怕。所以目前来讲，对阮来讲是足害怕的啦。 嗯嗯，是。我记得我访问林鹤鸣，林鹤鸣认为台北市民进党可以拿到四成三嘛，四成三，哈，这样。那这个是今天的信。今天的消息说，陈时中啊，下个月会被民进党提名参选台北市长。下个月，接下来接任卫福部长的是热门人选是台大的副校长，现在指挥中心的专家小组召集人张尚存。陈时中啊，听到这个事情，他说啊，我还是关心疫情啦，要提名的事情或者是接任的人选，我到目前一无所悉啦，哦。但是他认为这个疫情还会再往上走，这是一定的哦。好，给人给八万九还会再往上走。来，万老师要补充。 我今天听了这个蒋万安的他的演讲，好，他今天宣布，因为是宣布他是候选人嘛，我觉得四个字，苍白空洞哦，没有什么具体内容，除了一个蓝天在线之外，他里面讲第一个啦，他说啊，台北市民很可怜啦，我们这个疫情很严重啊，全国最严重的。然后就说啊，他也确诊了啦，他们全家都确诊了啦。然后说民进党齁，说什么万华是破口啦，就批评民进党。除了讲这个之外，他里面基本上没有他任何的市政的规划跟蓝图。你到底要把台北市带到什么地方， 是 没有任何的具体政见。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人，只是因为你长得哎呀这个白白净净的，学历很好，然后因为我们这样就要让你蓝天在线吗？我觉得台北市现在的选民结构已经不是过去的蓝大于绿哦。你光是我们看2016年的蔡英文跟陈建仁拿了75万票，当时占台北市 51%。可是到了2020年蔡英文拿到的是87万票，他的比例增加到了 53%。所以你看到他是增加的哦。所以我们看起来就是说，现在是不是因为要让蓝天在线，我们就要大家就要投你。那我觉得蓝营的人可能有这种想法。可是中间选民年轻世代是不是一定要蓝天一定要线呢？所以我觉得他今天拿这个来作为一个起手式是相当错误的。他应该要告诉我们，柯文哲这八年你觉得他什么地方应该要批评，你要什么地方要超越，你的蓝图是什么？ 没有，因为蒋万安他支持黄珊珊的啦。 蒋万安支持黄珊珊。 因为他不批评柯文哲，表示他做得很好啊。 好，那你就说我当黄珊珊的副市长嘛。 对不对？ 你就说我就让黄珊珊出来选啊。好，你先去就嘛。好，先实习个八年，未来再八年后再来选市长嘛。所以就变成说我已经搞不清楚了，到底柯文哲民众党跟你们国民党是什么关系啊。所以今天你如果要跟黄珊珊要是竞争的话，你应该是痛批黄珊珊啊，或者痛批柯文哲啊，一句话都不敢讲。我搞不懂你到底谁是你的敌人，谁是你的朋友，而且他在这个时间点宣布，我们大家都在防疫的时候，为什么他在这个时间点，有什么急的呢？所以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要宣布。 是，好，来，那我们来看这个桃园啊，这个是昨天好。昨天啊，因为张善政要去这个拜会桃园市议长邱义胜，可是因为这个张善政自己讲，他今天自己承认是他自己没有把时间约好啊，问题出在他自己。那因为长啊邱义胜说，你无有你就别来啊，怎么会是你说要来就来？这敢是选市长的态度？然后李玉玲是说唔免来看啊。张善政根本没有跟我约，也没有接到电话啊，他不知道这件事情。好，那么今天呢，张善政呢去拜访了谁呢？拜访了赵少康啊，他啊也预告明天要参与罗志强的行脚活动。那赵少康说，桃园市今年底选举的重中之重，国民党既然提了张善政，张善政就一定要赢。他跟张善政是老朋友了。张善政的学识经验都很丰富，又有工程师背景，希望张善政能成功。至于这个张善政也拜会了万美玲。然后呢，万美玲说啊，议长是我们地方精神领袖，希望张善政赶快去啊，跟他约时间，两个人见面。啊，他认为李玉玲也会以大局为重。那鲁明哲是说，希望主席跟张院长再努力一点， 在端午节前团圆国民党这个大家庭。哎，端午节当时， 过两礼拜啊， 无啦，因为伊六月一号就要去美国啊，那我过你端午节。好，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我不是主张两党不分党，就是特别赞许的。 话讲一半，突然站起身，又是感谢，又是鞠躬。张善政拜访立委鲁明哲、万美玲，姿态放超低，还力邀两人加入竞选顾问团。两位立委在地实力坚强，却被超级空降突袭超车。张善政只能拼全力弥补裂痕。 我们是逐步在把这个工作做好，慢慢的化解了这些心里面的不愉快。 院长过去哦，其实不能说上有选举经验啊，选举这件事情，我想对院长来讲是相对比较陌生一点。 张善政立下目标，端午那天要做到蓝营大团结。但最被激怒的议长邱义胜，却是抢在张善政到桃园之前，跑去赞虾罗志强。 罗志强议员赞。 肩并肩比出大拇指，邱义胜就算忙碌，仍抽空和罗志强相见欢。 再一次的肯定啊，志强这段时间来到桃园的一个努力， 一个实体的据点，欢迎议长来走走看。议长是一口就答应了。 两人合体复仇者联盟意味浓厚，罗志强更在脸书po文呼吁张善政应先说服在乎程序正义的桃园市民。前一天没见到邱义胜，也没见到桃园市议员，还被市议员詹江春爆料张善政原先规划要来拜访两分钟，却又临时放鸽子。地方声音似乎不是张善政最积极处理的一块，他上午先去拜会了战斗蓝领袖赵少康争取支持。 他说选举非常辛苦，但是要把选举当做一件快乐的事， 他不只是要争取战斗，他要支持，争取所有人的支持。他如果需要我出面，我当然愿意，但是我觉得应该不需要到我出面了。 民调显示深蓝流失，张善政得先找回铁票，毕竟民进党要派谁已经有进展。传出主意的正是新竹市长林智坚征战桃园，甚至外传桃园市长郑文灿跟林智坚以及备战已久的民进党立委郑运鹏日前已经见面讨论交换意见，但当事人纷纷否认有见面。 没有人问过我，现在是疫情比选情重要， 已经很久没有公开或私下三个人碰面聊天。 桃园这一局蓝营面临分裂危机，对民进党来说，现阶段先把防疫做好，再好好协调地方声音，不急着亮底牌。 好，那先请教一下冠廷兄，你觉得这个好解吗？ 很难很难。嗯，为什么我讲两次很难？因为如果我们回到三月了，其实当时邱义胜一开始是有想选桃园市长。嗯，而这个局关键的人就是吕玉玲，因为吕玉玲他的先生陈万德就继续选议员，然后争取议长，这个局就成了。那这个局其实朱立伦在东， 邱医生去做起定，然后李玉玲的先生做议定， 议定对、哦。这个局是最开三月，可是这个局在什么时候没了？就是邱医生后来对桃园的一些政坛的人士也表达，就是说，他没有意愿选市长。那背后当然有人解读说，是因为包含中二选区，大家对于一些地方民代的检视会很严苛。他可能去选市长会被严格的检视，当议长不会。那这些都是传闻，总之他就不选了。他一不选之后，因为邱医生议长是一个老蒋在地方非常对人非常讲信义的人。我既然本来跟李玉玲合作了，那李玉玲你现在你先生这个议长也没了，因为我要继续当议长嘛。你有兴趣要选市长，我就支持你。 啊、哦，是是是是。 所以为什么后来会知道地方都知道，就是邱医生议长支持李玉玲，因为这一个组合就已经确立了嘛。我先讲朱立伦犯的第一个大错误是，他知道李玉玲要冲，他也知道邱医生支持他。朱立伦遇到李玉玲还说：“哦，你看板要多挂一点哦，努力去冲。”啊，结果是什么？结果你现在就是你突然提了张善政、啊，你不是就一次得罪了李玉玲加邱医生这一组？好，我先问这一组。那鲁明哲这一组呢？现在被朱立伦这样一搞，往罗志祥这边推了嘛？我先讲鲁明哲。鲁明哲很简单，鲁明哲就是他算过了。他说说很多朋友也讲，只要罗志祥没有表态支持我，鲁明哲，你朱立伦搞不定罗志祥。在当时，你要回到一个月前，我选我是不可能选得赢的，因为他掌握那个5%到10%，卢志祥那些铁粉，我在这里那么激战区跟郑文灿市长未来的接班人对战，我怎么赢？可是后来朱立伦怎么搞他？为什么他会得罪朱立伦？现在就反朱大联盟成型。刚才我讲完吕玉玲加邱医生，对不对？现在我来讲鲁明哲，为什么朱立伦、鲁明哲也被他弄到很不高兴？结果在一个礼拜前，就在提名张善政前一个礼拜前，朱立伦到处还在拜托鲁明哲。说，哎，你出来啦，我们征召你啦，你这些事情我们会解决啦，不管是募款啦，不管是议长啦， 哦，卢明哲第一次开始对媒体讲，哦，如果要党中央征召我，我可以审慎评估。嗯，结果碰突然碰张善政，那你这段事情你在鸟我干嘛？嗯哼，所以卢明哲也得罪了嘛。我最要讲罗志强啦，其实这几天 他撩了卢明哲，又撩了李玉玲， 又撩李玉玲，然后现在最后我要讲罗志强，因为关键是罗志强。这几天你看出来张善政的动作其实是在处理战斗栏，处理罗志强。嗯，因为罗志强第一时间哇，计划九个议员跟他站一起， 对， 卢明哲也去加入。那你看哦，今天他早上拜会赵浩康，明天又要跟罗志强见面。嗯，因为罗志强现在从本来来这里是被桃园人讨厌，嗯，现在是被他同仇敌忾一起讨厌朱立伦。嗯，因为当时你要想朱立伦是怎么卡罗志强的，嗯，他讲的唯一一个最重要的理由，桃园从历任几十年的市长。刘邦友、吕秀莲、那个吴志那个朱立伦、吴志扬、那个郑文灿，全部都桃园人。罗志强，你不是桃园人，所以不能来选。 对，在地， 在地。就过没几天，砰，张善政啊，那不是之前你又撩了罗志强嘛？你说我不是桃园人，结果你现在提了一个根本也不是桃园人的张善政。嗯，这个是现况，所以他要处理好罗志强这件事。洪友，最后花一点时间，我要讲一下。可是我觉得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因为今天的结果就是北北桃已经成型了，国民党。我跟你讲，这个阵容我们现在看起来他的处理过程很多问题，可是其实这阵容整体加起来是军龙号壮盛的。嗯，蒋万安、侯友宜加张善政这三个加一起怎么样都不会弱。嗯，所以我其实我是借这个机会提醒了，就是说我对于提谁没有意见。嗯，比方说像刚才讲台北市，如果客观讲谁有可能赢，现在所有的民调有可能赢就两个人，这两个人以外就不要再讨论。嗯，不是陈时中就林佳龙。嗯，那林佳龙现在的态度是这样，当然有人认为他现在也有议员讲说很希望他选啊，也有人认为陈时中林佳龙态度现在就四个字啊，叫备而不战。昨天他公布12个政见，他说他之后有12个政见白皮书。以我对林佳龙市长的了解，他以前2010年在台中选台中市长那一次，苏家权选那一次，他是把他整个政见全部交给苏家权。嗯，所以林佳龙也没有一定要选。可是我要提醒的事情是，你看哦，台北我们还没提人，桃园没有提人，所以会产生什么状况？今天哦，郑文灿市长说根本没听说林志坚要选啊，结果有新闻写他要选，我们会变成你看那在地经营的郑运鹏、郑宝清这些人作何感想？嗯，就这个局我们是有机会赢的，可是速度要快。嗯，我们剩半年了，无论谁要选，比方说台北，你看陈松到现在也没说他要选啊，但只要要选，我们整个整军旗鼓，台北、新北，然后新北要提人。我回来讲，我刚讲台北嘛，讲完桃园嘛，新北为什么侯友宜敢这么嚣张？我们新北市，我们这些小鸡没有母鸡啊。嗯，我在这边再废一年，他也不会理我啦。可是如果今天我们是市长候选人，检视你看这一任防疫的状况，侯友宜这些问题，侯友宜不能不回应。嗯，他才能对市民好啊。所以其实我是真的以一个党员啊，以一个我要选议员的人，嗯，我觉得北北桃我们的提名要加速。 是，哎，副长， 我觉得张善政为什么今天要急着去找赵少康？嗯，赵少康到现在是国民党是什么？他没有什么党职欸，他就是一个媒体人嘛。可是这个党外的媒体人，他的影响力却是整个影响国民党。嗯，因为他洞见观瞻，他影响舆论，所以他必须要去跟赵少康这个战斗蓝站在一起。嗯，但是赵少康他在我们台湾的颜色来讲，其实是深蓝那一块。嗯，你应该去见一个你平常不太可能跟他互动的，他的色彩可能比较中间，你要拓展的是你的票源，就你去拥抱的是你本来就很熟啊，赵少康说我跟你很熟，你来看我干嘛？嗯，就是很怪，就是你应该去把你的那个支持度撑开，而不是拥抱你的原本的这个同温层。嗯，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你今天去找赵少康，我觉得这个从选举来讲，张善政的这个想法这个做法是很，我觉得没有对他没有帮助。 不然你要他叫他去见谁？他见李一林见不到，叫人做罗志强见不到，叫邱医生见不到啊？ 那也真奇怪，怎么一个候选人被那个够狼玩，大家没有人要见你啊？嗯，走到哪里，大家门都关起来，嗯，那你还要选什么？ 是， 所以你不但得不到你党内，如果你连党内都得不到祝福，得不到支持，嗯，你觉得你去菜市场，别人会支持你吗？嗯，而且我觉得张善政是一个，他就是一个科技蓝，嗯，他就是一个高级蓝， 是， 他不是那种可以去地方去走动、去市场、去扫街的那一种啊，因为他给他感觉有距离，嗯，所以这种人，你觉得他真的可以扎根地方吗？嗯，所以我看就是说，从这边来看，国民党目前来讲，我认为啦，邱义胜现在当然我拒绝见你，嗯，那 你要用什么方式让邱玉胜愿意见？除非我觉得不是张善政去说我要去见邱玉胜，是要朱立伦你要出来啊，解铃还需系铃人嘛。今天邱玉胜不是讨厌张，不是厌恶张善政，是厌恶你朱立伦。哦，结果你朱立伦躲起来了，准备要出国了。 对， 所以我觉得真的这样一搞下去，对国民党在桃园选举真的是雪上加霜。 昨天张善政见不到，可是今天邱玉胜去跟罗志强 而已。 来弄好， 其实你就看到哈，就说。我直接那么讲哦，就是可能再过两个礼拜哈，就是说朱立伦出国以后啊，张善政这些都会见到了。就是包括其实最关键是邱义胜啊，议长。但是邱义胜也不会让张善政那么难看呐、啊，最后还是会那个张善政邱义胜议长，他现在生气是说，你说你要来找我，结果你在电视上讲，你等于强迫我要跟你见面，某人跟你做代志。你在电视上讲的嘛，你跟所有人见面都是电视都在电视上喊的嘛，那好像今天不跟你见面的话就对不起你一样。但是对国民党桃园这些人来讲还是会跟你见面，甚至选举的时候帮你一点忙也可以啦。可是你要把国民党这些地方上的人要发挥到100%的浮选，那就是没搞的。别的不要讲哈。因为张任正，我们那在当副院长还有当院长的时候，包括卸任之后还有点接触哈。这个人对中产阶级是有些吸引力，可是你要他去市场，那就很主观。因为也有觉得亏，这人我觉得亏。有的人哎，干嘛讲哎，这个高级知识分子啊，有的人哎，感觉有点亏，也感觉不舒服。 对， 所以他会有一个第一个这个问题，第二个。他连桃园的路都还没搞熟，他只熟龟山那里龙潭，谁要带着他走？因为时间很有限。那邱义胜议长，所有的议员都有自己的选举啊，像要搞黄包啊。可是国民党在桃园能不能真正的整合起来？如果只靠现在张善政结党，底下不熟，就麻烦大了。 好，其实啊，给他给他，这很少见的、啊。就是今天写的《联合报》哈，讲朱立伦啊，他习惯性的突袭啊，习惯性的突袭，好，然后呢，他举了好多例子。第一个，像张善政这种提名就突袭嘛，再来，他说啊，这个啊、提名了张善政以后呢，又要突袭马英九跟韩国瑜，好，就说哦，因两个马龙大北西啊，水上无影嘛。然后，什么这个成立中央选举提名委员会的时候，党中央哈，公叫什么卢秀燕啦、韩国瑜啦、黄敏惠、侯友宜，结果人家都不接了， 没时间， 不是，就是你事先根本没有跟人家讲，所以联合报啊才会这样写他。你还记不记得前几天中国时报写社论说他是什么？ 不定时炸弹。 对。 第一讲顶礼拜提名汤的哦，那是好代志哦，那敢需要突袭啊？应该是变趴落来啊，开始民动的 错 来 打， 再稳赚的错来打来骗出来骗出来， 阵脚大乱， 对，应该是 还要出来道歉， 对啊，啊，就是讲创个大家讲，伊对即马无整也不好哦，啊，就是讲内部问题讲。对我来讲，外溢效应呢。另外，什么假市场，拢我用骂啊！你国民党乱，你国民党提名乱七八糟，骂中央，骂朱立伦，骂国民党，另外拢拄着外溢效应。所以唔讲糖这无正也无好，干那糖的代志呢？无呢？这有外溢效应过来，这么你扩散到迄落糖以外，个新北啊，个台北啊呢？对我来讲也是有压力啊。第一个讲，有诶支持者拢切心啊，啊，恁国民党咧乱舞，伊就无爱投票啊。迄有影响着。这不是讲深蓝还是浅蓝还是什么蓝的问题，讲啊，恁国民党都无效，伊就歪倒，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啊，第二讲人选好唔好就是安尼啦。当然姿态要放好嫩啦，你拜会整合的过程中，我顶每位选举，我的前辈，我党内的前辈啊，甲我讲，啊，你要选哦，你刚才台湾什么哪一种职业身份是最卑微？伊讲候选人，为什么讲？伊讲连候选人的身份是比狗还不如啊！不然我咧讲，狗看到电线杆还会尿尿，啊你唔是连候选人看到电线杆还要鞠躬？你好，你好，去拜票拜到不要死啊！那呢？啊，所以啊，半开玩笑讲哦，你们一杯酸啤人候选人身份列迄个是比狗还要不如啊！是吧？我意思是讲。 你拜会的时候，身段要很柔软啊。你拜会的时候，别讲啊，带记者去，尤其整合的第一步，你带记者去，你安尼往看，讲你到底是要真的要请你，还是讲你是要设一个局，还是讲用感觉气啊，有点亲门打火的感觉。就讲你若要身段柔软，你拜会的时候。有的是私底下拜会嘛，你也想超好啊，啊媒体你讲啊未讲我好，啊未约我好，啊你就传媒体。 你感觉伊是啥物心态？传记者去？ 可能讲要对我宣布讲啊，我开始整合吧，整合好啊。这边安尼啦，有当时啊想急要用时间来化解，啊，不过对我当下讲者无问题啦，讲者重点就是安尼讲。今年的选举就特别的呀，疫情压缩，甲大家竞选时程拢足迄个足短呀。五月底是甲大家，大家应该两党提名差不多啊嘛。啊，所以今年哦，有疫情压缩，竞选时程拢足短。所以你讲要拍赢这个选举，我嘛今年啊足特别的，甲其他点别人选举应该拢无共啦。 好，等一下回来啊，我们继续讨论。来，我们先休息，进广告。美国总统拜登先访问了韩国，然后再访问了日本，然后进行了四方这个安全对话。那么这个时候的中国跟俄国竟然共同派战机进行战略巡航行动，然后呢飞的就是日本海、东海。日本跟韩国啊只好派出战机升空伴飞啊。有两架中国的轰六轰炸机从东海飞向日本海啊，然后在日本海的上空跟俄国的两架 TU-95 轰炸机汇合进行编队飞行，随后共军啊出动另外两架轰六轰炸机替换原来的两架，继续跟俄军啊进行编队飞行。老实讲，这非常的少见。来，我们来看一下。 四国元首对着镜头替24号自发安全对话拉开序幕，会议重点当然是印太区域安全。 またそれと合わせて力による一方的な現状変更はいかなる地域においても許してはならない。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四方安全对话目的在于促进印太地区多方合作，组织成立并不是刻意对抗特定国家。美国总统拜登更在会议当中点出愿意武力保护台湾。未料拜登还没离开日本，日本上空就出现不速之客。根据中国国防部表示，中俄两国战机24号在日本海、东海、西太平洋地区展开年度军演，表示两国飞行期间严格遵守国际法律规定，只是时机敏感，引发日本强烈关切。 領空侵犯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が、防衛省はクアッドの首脳会合が行われている中での示威行為だとして。 俄罗斯当局表示，这次中俄军演长达13小时，不仅派出苏-30战机同行伴飞，还派出两架可搭载核弹头的图-95轰炸机，以及两架中国轰-6战斗机。 轰-6的弹仓尺寸巨大，能够挂载很多普通飞机无法挂载的武器，比如空投水雷、封锁方港口航道，这就是它的独家性。 除了日本受到骚扰，韩联社报道指出，这次中俄军演也多次入侵南韩防空识别区。面对两国挑衅，日本防卫省表示已对此进行警戒与监视，也立刻和南韩出动战机协防彼此空中安全。 好，那我想请教董老师，中国跟俄国派出战机在韩国、在日本，这边这样要干嘛呢？ 其实啊，从时机点来说的话，的确是有点敏感了哈，因为美国总统拜登就在旁边嘛，不过哈，从这个飞机的形式来说的话，我觉得也没什么这个特殊的地方，因为这个所谓的中国跟俄国的空中联合战略巡航哦，这次是第四次，为什么叫战略巡航啊？因为这两款这个轰炸机哈，这个俄国的图-95啦哈，这个中国的这个轰-6哈，都可以载核弹，因为可以载核弹，所以说叫做战略嘛哈。我讲一件事就好，去年11月9架，一样，飞的地方是一样的，去年是9架，2019年7月的时候呢哈，那个时候也是6架。然后呢，有一架这个俄国的图-95呢，有穿越那个主岛或是独岛了上空，那是韩国领空哦。 对， 韩国的战斗机马上出来哈，往那个图-95的飞机的前面开火，开火警告就对了。 所以就是说从这个飞机的形式哈，我不认为说是特别是针对拜登啊。嗯。哎，看我们台湾嘛哈。我们台湾少的话这两天比以前少很多了 ,14 架中共的飞机来骚扰 ,14 架。嗯。那我觉得这次这个时候拜登来的时候又是背景又是俄乌战争齁，我觉得习近平他一定是很尴尬，嗯，他被绑架了齁， 是 因为被俄国绑架啊，所以说他这次呢齁才出来两架而已齁，就陪这个俄国齁飞一下。为什么？因为这一段时间以来齁，这个中国齁他在国际社会上他其实都是扮演所谓中立的角色，嗯，中立的。然后呢他去譬如说在亚洲啦齁，在中东啦齁，在非洲啦齁，他在呼吁齁大家都要中立。好，所以说呢就是不要把这个俄乌战争齁带到其他地方齁啊，大国齁也不要去绑架中小国家齁来加入这个战争。这是中国说的话。那所以说呢，本来已经要扮演这个中立的角色的，结果现在飞机又跟着这个中共跟着俄国出来了，全世界讲啊你们两个又在一起了。所以其实习近平有苦难言了，他实在不想。啊，可是呢，应该是普丁跟他讲哈，他想要来秀一秀，那中国只好作陪，所以我觉得整个背景是这个背景的。 哦，那你怎么看这个拜登讲说他要军事介入台湾？ 这个现在哈，各国的反应都非常好笑哈。我们先不要讲这个什么美国媒体啦哈，说有的美国媒体讲说哈这个是失言，有的讲是真的，这个不管啊。亚洲的国家的决策者。有哪一个敢认为说他是失言？没有人认为失言。当事人问习近平，问中国，当事人相信说这个拜登呢是失言吗？对，打死习近平，习近平也不相信啊。可是呢，这里面有个巧妙的地方，因为这个拜登又讲了两句话。拜登后来第二天不是讲说，哎，我的一中政策没变嘛？好啊，然后美国媒体呢，他就说失言嘛，哈。这个是给你习近平台阶下，给你一个下台阶就对了。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个下台阶是假的、纸糊的、不踏实啊，就看你习近平啊要不要吞下去啊。最有趣的是拜登第二天讲的，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没变，这什么意思啊？简单的说，这个要武力哈、啊、来保护台湾，这个本来就是美国。本来就在准备的东西，本来就在做的事情，只不过过去没讲，现在把它讲出来而已。所以我告诉你，我的一个中国政策没变，这是事实。倒过来，5月5号还记不记得？5月5号，美国国务院把他那个网站上面那个中国政策说明删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的改变， 删除不支持台湾独立， 不支持台湾独立，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删掉了。这什么意思？这就是真的改变啊！就说美国，我以前是有这样讲的，我现在不讲，我把它删掉。这是真的改变。 对。 然后5月5号那个时间点就更好笑了，那个就是辽宁号刚好就在这个台湾的东部海域这边演习嘛。我觉得对中国来说，5月5号国务院那个才是天大地大。哦。然后呢？ 删除那两项。 对，三十，就说这个才真的表示说，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改变了，变的是在那里，不是在我们昨天听的那个话，对吗？好，那就糗啦，就是说你的辽宁号呢已经出来演习了嘛，他四月三十号辽宁号出来演习了嘛，那这个都在示威嘛，哈，好，那既然美国有这么大的改变，你辽宁号不要回去啊。你就永远待着，你拜登总统要来，我辽宁号这边待着啊，不要走啊， 对啊， 所以说没办法，就是说这个更好笑的就是你看这一次5月23号这个拜登说了那个话以后，那个中国的外交部跟真的一样又出来了啊，就是说这个讲了漏漏等一长串的话啦，坚决反对啦，这个说到做到了，好，不要跟14亿中国人民这个站在对立面。他这一段话全部跟去年10月那时候拜登失言第三次讲的话一模一样。啊，这什么意思？这就表示说拜登去年就失言啦，就那你去年就这样讲啦，现在拜登一样在这样失言，你还是讲一样的话，那就表示你中国没辙嘛，你没招嘛。那怎么办呢？ 对啊，所以说看起来哈，等于是说是拜登哈在压着压着习近平在打。嗯，这个话翻成白话文了、啊，你敢打台湾，我就打你嘛。嗯哼，这全世界大家都听得懂嘛。哦，对不对？ 军事介入的意思是， 军事介入不是我们不必我们的解读都不算数。嗯哼，你要听听当事人或中国心里是怎么去盘算的，这才算数嘛。嗯哼，对不对？我们不能糊弄习近平嘛。跟习近平说，没有，这是私言。嗯哼，习近平也不会被你糊弄啊。 是 啊，所以说，在习近平的耳朵听起来就是这个意思。嗯、我打台湾，美国就要打我。 对 啊，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嗯哼，他再清楚不过了。 哦，好。OK， 那另外就是有关新疆维吾尔族人说上万维吾尔族人受虐的这个照片曝光了，新疆的警察文件被解密了。那非常恐怖，我想请教一下这个范老师，这个时候为什么这个东西会曝光啊？ 我觉得一定是内部有人把这个资料拿出来了，那也有可能是里面的官员，因为他掌握了这个资料很丰富、哦、包含警方的这些资料，还有是照片哦， 对， 具体的照片、哦嗯我觉得一定是内部有人把这个资料拿出来了。那也有可能是里面的官员。因为他掌握了这个资料很丰富齁、哦、包含警方的这些资料。还有是照片哦。 对。 具体的照片齁、哦嗯。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习近平上来之后对新疆采取这种残酷的这种统治方式。所以现在甚至如果这个资料真的曝光之后我觉得对中国的形象是很大的伤害之外可能会有人去国际法庭去控告他是涉及到这个屠杀罪，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常严重的。那当然，为什么新疆现在是密不透风？连中国人要去新疆都进不去，它等于是完全封锁了。变成这个大集中营。然后呢，你要进入新疆，你新疆你一定要坐飞机嘛？你根本就不让你上，你是没有任何许可，是连登机都不行，更不要讲外国人。所以它基本上是完全封闭的。然后你里面的人也没办法跟外面做任何联络。现在只有那少数就是。在新疆被关在教育营，因为你有很多其实是拿外国护照的。因为新疆人很多可能是拿土耳其护照或他嫁到土耳其。 我问一下，如果有一天老共真的统治了台湾，台湾会不会变维吾尔族？ 当然 一定会。 不是，你不要讲台湾，光香港现在就是这样。香港现在，我问你，香港现在监狱里面到底关了多少人？没人知道。 不知道。 黑数。而且现在发觉有很多年轻人当初只是参加了这个反送中运动的人都被抓进去了。 范老师，我再请教，因为这里有一张照片说，被制服的人戴上了手铐，坐在老虎凳上接受审问。这个做法在2015年就已被联合国视为叫酷刑。为什么这个叫老虎凳啊？椅子就椅子，就审讯就审讯，为什么有老虎凳啊？ 那个就是一种刑求的一种工具，坐在上面很不舒服嘛。如果是舒服，就还叫老虎凳吗？就是住绑在那边很不舒服，让你一单这个动作无法动，然后让你很不，就是用这个方式来逼迫你承认嘛。就是这种刑求方式嘛。 是是。 那我刚刚讲过，我们现在只能够从一些逃到海外的土耳其的这些拿的那个人，他们把内幕告诉我们， 对， 或者从人造卫星，刚好这有些是靠人造卫星拍到的，或者我们有看到他们大批穿着囚服，移动到别的监狱去。但现在这个可能涉及到种族灭绝，而且他现在甚至让这个维吾尔族的人呢劫狱，女生强迫劫狱， 对， 干嘛？维族人越来越少，汉族人越来越多， 对， 现在的汉族人比例已经高过维族了，那未来来讲，维族就慢慢萎缩， 灭绝了， 灭绝掉。 是，来，那董老师， 那个老虎凳其实有很多种啦、啊。简单的说，老虎凳的意思哈，你刚刚看到那个是椅子状的嘛？ 对， 它其实不是让你坐的，它是让你半蹲的、 啊。哦， 它不是在坐的，所以它那个老虎凳哈，上面会有两根针。你就撑着就对了。撑着啦。 不敢真的坐下去。 哎呀，老虎凳这是一种，还有另外一种老虎凳是长板凳。长板凳防绑。然后呢，在你这个脸上啊，盖一个湿毛巾，那个毛巾快要干了，就要加水， 无法呼吸了、啊。 哦，那个是灌水了。哦，那个叫灌水行球了、哦。那那个老虎凳最主要就是一个长凳子，对不对哈、哦？嗯。让你的，你想想看，你的上半身，然后整个环绑对吧？哈、嗯，啊，龟绑起来，料收绑起来，两只脚，然后下面包括给你弄砖块，弄什么，让你的这个肌肉像撕裂开了一样，嗯、一种酷刑了。哦，好 好来，是董老师，嘿， 其实这个新疆密件啊，这叫新疆密件。2017年之后哈、啊，就已经至少出现过三批，就是中共内部的文件大量曝光哈、啊，就他们怎么去关维尔族，怎么去杀维尔族哈、啊，都很多了。这一次这个文件大量曝光，我认为不是对中共了、啊、哦，因为中共他已经死猪不怕滚水烫，他不管你了哈、啊。这一次这个密件曝光是针对现在就要去那个联合国哈专员哈那个人权专员哈巴瑟莱，是针对他来的啦。因为中共他已经死猪不怕滚水烫，他不管你了哈。这一次这个密件曝光是针对现在就要去那个联合国哈专员哈那个人权专员哈巴瑟莱。是针对他来的啦，嗯、哼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国务院，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那个巴瑟莱， 哦，对， 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哦，巴瑟莱，嗯， 因为这个人权专员哈、哦，这个现在要去新疆，等于说哈、哦，用联合国的身份哈、哦、去那边哈、哦、探查就对了，嗯，那美国国务院早就说了哈、哦。他美国国务院前两天还说很怀疑哈，你这样去的话，因为行程都是中共安排的， 对，很怀疑看到东西啊， 你很怀疑你这样去哈，你到底是受操纵的啊，还是说哈，你根本就是要去帮中共背书的？那昨天哈更新的，美国国务院直接说你答应去就是错误的，啊，你去根本看不到什么，因为整个行程是中共安排嘛， 对， 所以说是担心联合国的这种高级人权专员哈。他去了以后，就跟那个去前年的那个世界卫生组织，不是派了调查团， 对对对， 去中国去调查那个疫情嘛，就回来以后原来是帮中国背书了，所以说现在也一样，所以说我觉得这些密件哈，这些酷刑的照片大量的曝光哦，是在质问你联合国人权哈高级人权专员，还有你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了，你还有什么话说了？ 对， 你还需要去看吗？或者是说你带着照片去比对吧？ 那个报告怎么写、啊？ 对， 你像那个戴佩秋秘书长后来不是讲嘛，很多关键的数据中国都没有给啊。 对， 可是那时候报告一出来的时候，其实是帮北京啊。所以这个报告来去，你到时候你报告你要怎么写？ 不是，他想去。他连车子可能都要中国派， 当然了、啊，因为你 啊，当然是啊，所有东西 没有人陪他，他连路怎么走的可能都有问题啊。所以这个。